好快乐。 郑梓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开始星期一的每日健康一小时，这一个钟头都会有这位嘉宾在这里，嘉宾主持在这里，就是祥哥周少祥。早晨，祥哥。 早晨，好多位。早晨。 是啊，过完一个礼拜好像差满电啊，祥哥你。 但祥哥寻日先忙完的。 是啊。 是啊，寻日我们是全城有几日嘛、第十届了。哇，寻日好多好多人，我都未统计到有几多人。不过至少应该有四五万啦。四五万、即是打花园下。好旺、未试过咁多摊位，140几个。 同埋祥哥好见。现在呢开始用这个科技结合、用这个 Facebook 直播，见到你呢 炒菜是不是 炒菜即是开始想想啲计仔帮下自己的嘛、现在你科技的世代有些转变的嘛、 好玩 是啊。咁除了这个转变之外呢、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都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人吃、你说吃素都是的。好多人开始呢、喂试下吃素啦，有些就真的宗教的原因啦、有些就因为 环保 啊咁样。其实是不是真的越来越多啊，祥哥？ 是啊，嗱，讲几个消息俾你听啦、我自己都觉得好好惊奇，收到两个消息，最近嘅第一个咪前几日咧，咪奥斯卡咪颁奖嘅，原来个影帝同影后都系 vegan 食全素嘅、 上两个礼拜， 上个礼拜吓，咁个时间过得咁快，咁即系世界真系变咯，以前系未试过噶嘛吓，即系啲。红星啦，大人物啦，越嚟越多食素啦。咁另外一个今朝我收到呢个消息又好得意啊！葡萄牙政府咧吓，最近通过一个法例，我有睇到啊，就系话咧喺佢哋监狱里边咧，如果你唔提供素食俾啲犯人咧，系违反法律嘅。 而家 条新例咧就系话啦，犯人咧有基本嘅人权咧，要求系全食素。 咁啱喎。 咁其实呢个我谂香港都做到噶啦。 香港有上次咪报道有讲到有素食餐。 你要求咧？不过就 系 好大动作咯，要立咗法例话，如果俾唔到佢咧，就系犯法咁样，我哋告佢咁，系嘛？即系好都几夸张咯。咁啊，呢一个系即系一路个大趋势啦。长哥喺廿几年前、卅年前讲咗一样嘢，可能你未听过啊。中西有嚟好快咧，就有一啲叫肉食学会。 肉食会， 而家咪有素食会嘅， 系啊， 素食会要做咩？就 系 维持素食者嘅权益啊嘛， 系少数一群啊嘛， 少数一群啊嘛。将来咧，肉食咧俾人逼到埋墙角咧，吓，好似而家食烟咁咯，吓，即系周围都唔准食噶啦。你要系匿埋喺即系喺外边泵烟咁样吓，你要喺露天嗰度自己先准食肉，牛肉干都唔准带入办公室嗰只咯， 唔夸张。 好，然后禁埋咯。然后会禁晒，好快就会抽肉食税咯，即系卖肉嗰啲会抽到好似烟包咁贵咯。你买猪肉咁样吓，20蚊一磅咧就会抽40蚊税啊，咁样嘅啫。咁即系变咗会系食肉嗰啲人会挨打咯，好似而家食烟咁样系备受迫害咁样。好啦，咁另外一单嘢好得意，我跟住睇到咧。就係、香港未有一個即係慈善機構咧，就係專係幫嗰啲銀髮族噶嘛，銀行館啊，咁咧佢哋點解關佢哋事咧？佢哋屬下嘅餐廳咧推出一樣嘢，跟住睇到哇28蚊自助餐早餐， 哇 全數嘅，好抵喎，有腸粉有粥有炒面，哇好多咯，有成10几20样嘢俾你揀咯，任食 嚇， 就係平時就28蚊，星期五六日咧就38蚊，哇好抵食。 对于长者算唔算抵噶？咁长者食唔食到咁多？我哋系觉得抵，因为我哋丧食噶嘛，可以。 佢唔系俾长者食噶，不过咧，佢系长者做服务啊，长者做厨房，长者做侍应啊，由长者做经理啊，咁样佢办得好好噶，办咗好多年噶啦，我都帮衬过吓，就嚟好多年青人去帮衬噶。 哦，即系银行馆就系属于即系老人家佢哋 一族去运作嘅。 我成日以为系俾老人家去 社企嚟嘅。我觉得好有意思咯，嗱咁啊，同阿长哥嘅关系咧，好开心啊！就系佢哋个总经理咧，就系10年前我哋培训出嚟噶，佢嚟咗我哋嗰度参加即系绿色领袖训练啦。咁啊，佢自己咧就系食得好健康啦，咁咧令到佢自己属下嘅机构咧，全部都系非常之健康啊！咁样，我好记得佢10年前讲咗一样嘢噶，咁啊，佢嚟我哋嗰度完成培训啦，培训咗几个月啦。我翻去啦，佢哋有好多间老人院㗎。咁咧佢又推行话，不如我食糙米啦，咁啊，咁啊，全个院啲同事又反对啦，老人家食糙米点得㗎？佢哋又啃死佢哋啊，佢哋唔肯接受㗎，咁样吓，咁啊，结果咧。啲老人家就得喎，因为我哋教佢啲咁样煮咧，慢慢嚟咧，老人家会接受嘅咁。但系咧， 你估点啦？就系嗰啲老人家嘅家属就 唔接受， 唔接受就系、是、圈嘈巴闭咁样样。咁啊过咗两个礼拜咧，就系、是、啲老人家自从食咗之后咧，大便畅通，就系、是、少咗好多问题。你知啦，老人家如果成日即系去唔到咧， 都经常噶， 经常啊，影响情绪啊，影响其他嘅生理嘅问题啦。咁佢哋就通咗，咁啊，所以咧家属又唔反对。咁、大家都而家就推行咗。咁、我哋好开心，就系佢哋而家哇推出呢个早餐，咁大家就留意一下，可以帮衬下咯。 同埋食素嘅人亦都系多咗好多啦。咁、要做多啲嘢去推广、即系一部分，唔好话净系一小撮嘅人咧，点、样自己喺度做啊？咁、或者净系成日都依赖政府，点解唔做多啲嘢啊？其实坊间入边有好多人都做紧好多嘢嘅，我哋呢度都可以留意多啲。 嘅啫，抽肉食素咪系咯， 都系。 我哋其实可以唔使如禁于精噶，而系话鼓励一啲。我最近睇到又讲人哋咪讲医疗保险啊，咩嗰啲嘅，咁有人就讨论啦，点解我哋唔可以用奖励嘅方式咧？即系话你三年未睇过医生嘅、即系唔使用我哋公帑去资助你嘅。咁咪奖你囉，一人派6000蚊囉。 哇， 咁你其实你系 增加个诱因嘅，呢个 有个诱因就 系 三年你都用咗我6000蚊㗎啦嘛。咁咪好似一啲咩券咁样。 即系你系咪都派钱㗎啦，或者咁讲啦。 你都平均都6000蚊㗎啦，你咪派咗俾佢囉。咁咪个 我仲开心 囉。仲开心囉，可以用咁嘅方法㗎嘛。 咁呢个就諗多啲计仔啦。咁长哥呢，今日除咗讲呢个食素之外呢，我知道你仲带咗位嘉宾上嚟今日同我哋倾偈个。 Michelle 姐咧就系催眠师啦，咁、今日我哋同佢一齐讲下点样我哋减压啦，点样令自己生活得更加健康啦，健康一小时啊嘛。 咁呢个时候咧，譬如我休息一阵啦，一阵翻嚟咧，我开始同今日我哋嘉宾就 Michelle 倾偈啦。 原来生活好快乐，好快乐。 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今日直播室里面呢，除了长哥在这里之外呢，都是带了这位嘉宾的，也都跟他打声招呼先。早晨 Michelle。 早晨。 早晨。 我是同献身啊，他应该可以呢即示范做这个的催眠。 被人催眠。被人催眠。长哥今日为什么你会带 Michelle 上来倾偈的 呢？因为呢现在香港呢展开一个全城的正念运动啊。正念的意思呢就是 mindfulness 啦。就是呢因为全世界啲已经开始又流行咗啦。咁就唔係因为人哋流行呢我哋就要追上时代嘅。但呢样嘢真係好正囉。咁唔讲你唔知吓，而家喺全世界建制里面呢都一路推行緊㗎啦。大公司开工之前呢就要全体一齐要静下啦。人哋啲学校中小学大学上堂之前呢就要静一阵啦。咁就嗰啲公司里面派晒啲高层去接受培训。又翻嚟教啲同事嘅喎嚇，喺醫院裏邊又用啦，即係精神病院啊嗰啲，甚至好多嘅一般嘅機構啦，譬如我哋餐廳啦嚇，我哋餐廳朝頭早9:30就開即係廚房開工啦，就9:30又有15分鐘咧係靜坐嘅喎。即係好靜嘅，用唔同嘅方法睇下邊個嗰日做主廚啦嚇。 正念一定係靜坐嘅，我以為好似咧嗰啲保險公司走上天台咧，即係成班人，我今日一定開到好多單嗰啲咁嘅正念， 一定係咁啊。其實正念係講緊如實去觀察當下嘅一切啦，咁係唔加批判啦，咁所以唔一定係靜坐嘅，其實。即系可以系 好多形式嘅， 都可以系一个正念嚟嘅，就系如实观察你洗碗嗰个状态啦。 咩叫如实观察？咩叫如实观察？ 系啦，咁其实我哋咧每一个当下啦，系唯一真实嘅，而当下发生紧一切，譬如我哋而家观察呼吸啦，所以点解咁多嘅唔同嘅 mindfulness 都系观察呼吸，就系因为呼吸系好真实呢一刻发生紧。咁我哋观察呼吸啦，或者观察身体上面升起嘅感受啦，可能我而家只手系冻冻地啦喺呢度，我而家觉得啊个心系有啲可能紧紧地啦咁样，咁呢啲全部都系如实去观察，而唔加批判，唔加任何嘅念头。因为通常我哋情绪嘅升起咧，都系因为有念头流过我哋嘅身体。情绪咧，其实系我哋对心智，即系头脑嘅一啲反应。 咁我哋观察完之后咁点啊？即系纯粹观察就系正念啊？定系咩意思啊？ 纯粹观察呢一个如实当下升起嘅嘢咧， 就已经系一个正面。 OK， 咁如果我食饭咁先算啦，我嘴入边不停咁咬紧啦，咬紧啲米啊饭啊咁。如果我不停咁去观察住我自己咀嚼嘅嗰个嘅动作，系咪都有个正念咧？如果咁讲， 绝对系。 OK， 系啦，咁你留意一下平时我哋食餐饭啦。通常个头脑咧唔系食紧餐饭嘅，我哋又谂紧啊，我哋听日做啲乜嘢啦，又或者同个朋友系倾紧啊，我哋之前发生过嘅嘢啦。咁所以我哋嘅头脑大部分时间咧都系喺过去或者系将来。其实我哋头脑大部分时间都唔系喺当下呢一刻。咁当下呢一刻就系你食紧饭啦，咁所以去观察你食饭，或者真系咬每一啖饭咧，都系带住觉知觉察力。我哋讲紧个 awareness 啊，真系。 咁但系唔加批判，系咪即系譬如嗰条菜真系好鬼难食？但我都唔批判佢难食，净系观察个动作就 OK。 一，我哋慢慢练习咧，系可以学到唔批判外景，即系唔批判呢条菜难食。咁、哦、但系而开始嘅时候咧，可能我哋做唔到嘅。咁做唔到嘅时候，我起码啊出咗呢条菜好难食呢个念头啦。我见到呢个念头，即系都系观察呢个念头升起嘛。然后我哋。唔批判自己有呢一个谂法，呢、 哦、 个就系唔批判啦。 哇，好高层次 啊！ 所以我哋其实有好多负面嘅谂法升起啦，或者情绪升起啦，然后我哋唔需要批判、嗯、啊，点解我会愤怒嘅咧？点解我会？咁唔开心嘅咧、嗯，我哋唔批判自己呢、這个，已经又系另一个正面。 但系啲人话咧、嗯，如果唔开心，要即系宣泄咗佢，抒发咗佢噶嘛。如果我咁样，会唔会太过压抑自己噶？ 系咯， 即系当我开头未掌握嘅时候，我变咗好压抑，咁压埋埋，有一日咪爆咯。 系啦，咁你问得我好啊 ，Rachel。咁、嗯、即系其实咧，唔系开头嘅时候系绝对唔好压抑自己。我哋啱啱讲过啦，如果有愤怒嘅时候咧，我哋让呢个愤怒出现。 嗯， 我哋只系唔批判我有愤怒呢个情绪、啊，然后慢慢去谂翻啊，究竟点解我会愤怒嘅咧？翻翻去静翻落嚟，因为其实每件事发生嘅时候咧，其实有三个层次嘅。第一件、个层次咧就系、是、呢件外境，即系呢个发生咗嘅事件啦本身。然后第二个层次咧就系、是、我个头脑对佢有啲咩反应，头脑对佢咩反应，等于我有冇批判啦、 嗯， 或者我身体上边有啲咩反应升起，可能我你一咁讲咧，我就即刻好。震噶啦，我身系啦，然后咧仲有另一个就系我有啲咩嘅情绪升起，谂法啦、情绪啦，同埋身体反应呢、几样嘢升起嘅 三个层次。 呢个两个层次， 第三个层次 咧就系我觉知到呢一啲嘢， 嗯， 觉知到第一个层次发生咗嘅事件，同埋觉知到第二个层次就系我啲咩情绪升起，身体有咩感受，系啊，咁呢个第三个层次咧就系我哋希望去得到，其实我哋系嗰个更加高嘅一个意识本身，嗯、然后去观察到或者叫做观照到我哋发生紧乜嘢事。 嗯，如果简单啲嚟讲，算唔算一种情绪管理呢？如果咁样理解，系咪容易啲呢？ 情绪管理只系正念嘅其中一个用处，咁系亦都系非常之好嘅用处嚟嘅。因为到我哋慢慢真系管理到情绪啦，我哋就可以真系获得更加多嘅平静嘅感觉啦、喜悦嘅感觉，自然而生、慈悲心都自然而然喺嗰度出嚟。咁、你话情绪管理系好啱嘅，因为我哋咧头脑入面咧，其实差唔多大部分人嘅。自我對話咧，內在對話咧，都係偏向負面嘅。即係如果我哋注意到嘅， 啱啊。但係你頭先講嗰個即刻明啦，即係有個情緒出現，就唔好批判自己。因為通常好多時候發完猛震，跟住又覺得我太冇耐性啦，點解會講嗰句説話，跟住就唔開心咯。但係如果你省卻咗呢啲嘅批判，然之後你就諗點解會咁樣出現，即係跟你頭先嘅程序做。 冇錯、啊。 咁喂，咁件事又好似比較客觀啲可以處理，但其實要上堂咯，即係咪咁解咧？我哋自己唔會識做。 係啊，咁我。开始嘅时候系即系可能要有人 guide 我哋，即系领导我哋去做呢件事啦。咁然后慢慢真系将正念带入去生活嘅每一个层面。譬如呢一刻同你做紧节目嘅时候，我都可以感受下自己身体有咩感受升起啦，有啲乜嘢嘅念头升起啦，去观察呢样嘢啦。 嗯，其实系难嘅，我觉得系呢个部分。如果对于一啲咧，即系可能系个情绪嚟得快啦、冲动嘅人嚟讲咧，即系你头先，我觉得呢啲步骤咧，我自己嘅理解就系比较慢嘅。个人嗰个嘅思考咧，系即系会觉得呢件慢落嚟先，嗱、唔好唔急。即系但呢啲部分对于好多喺个生活环境当中嗰啲朋友个情绪都系好急好快嘅人嚟讲，其实系一件好难。 佢系咪批判咗啦？咁就批判呢件事，批判咗啲人太快太急咧。 佢呢一刻讲出嚟啫，我 好问题嚟嘅啫。 咁其实你啱啱讲到好多时，尤其是愤怒啦，愤怒呢个情绪系好急就发出嚟，甚至可能即刻闹咗对方。你啱啱即系 你头先嘅谂法就系要好慢好慢啊。咁嗰种思维要比较系 或者 节奏好慢嘅，点做到？ 唔关慢定快事嘅，其实系我哋 嗰刻有情緒升起，譬如我哋咧有時有憤怒升起，我即刻鬧咗人嘅，然後鬧完之後可能過咗一個鐘之後就覺得 後悔， 係啦，好後悔，尤其是如果嗰個好親嘅人啦，更加會後悔。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就真係去學習練習啦。點解點樣可以翻翻嚟？可能第一次係一個鐘後先發現嘅，然後咧我故意要提醒自己，每一次有負面情緒嘅時候咧，就係最好練習正念嘅時候。因为平时冇负面情绪练习唔到，咁有负面情绪嘅时候，我就问自己啊，死啦！我呢刻发咗啲脾气咯，我已经发咗，但系我接纳自己发咗呢个脾气，因为当时我有呢啲谂法 系正常噶嘛， 系正常。然后我发咗呢个脾气咧，啊，点解咧？阿妈叫我带把遮出街，点解我咁敏感嘅咧？咁我就去谂下啦。咁原来系因为觉得佢好烦啦，点解咁少嘅事都要话我啦？咁其实原来啊，再追溯翻，其實原來係一路細個，即係我哋喺原生家庭面嘅一啲經歷啦，令我覺得，我好媽咪太照顧我啦，係啦，唔俾自由我，咁可能係呢啲感受嚟嘅。咁我哋慢慢去睇翻，咁然後我哋慢慢我哋可以靜落嚟嘅時候，啱啱我咪講過，我哋會帶到慈悲心出嚟。就點解咧？因為我哋靜落嚟嘅時候，就會諗到啊，其實媽咪有佢嘅痛苦，媽咪都有佢成長唔同嘅經歷，佢係好想要控制啦，所有嘢都去控制， 好冇安全感，係 啦，好冇安全感啦，好希望啲仔女會俾愛自己啦，關心自己啦。咁然後如果我哋帶咗啲慈悲心，我哋就能夠有更加穩定嘅情緒去面對阿媽叫我大把姐出街，我唔使即刻發脾氣啦。而家我會覺得啊，好啦 ，OK， 但係今日天氣 OK 啊。我或者我行嗰條路唔會落雨㗎，即係唔會揼到雨㗎。我而家可以唔使帶出去啦。咁我就可以喺嗰個情況之下，我個脾氣就自然唔見咗，即係唔係我特登壓抑佢喎？呢、這個就是、因為我後面有咗個理解，咁我就唔係去壓抑嗰個憤怒唔發出嚟。但如果開頭我哋未練習到去呢個點嘅時候咧，咁就算有情緒出現咗啦，鬧咗阿媽都好啦，咁我哋接納咗呢件事先，然後先至再翻翻去。谂翻究竟发生， 所以观察个过程好重要、啊。当我哋未达到有嗰个同理心或者理解嘅时候，观察就是一个好重要嘅过程咯。但系观察就记得真系唔好话咗自己先，唔好批判咗。但系如果真系好似你咁样做到嘅话，唔单止有同理心噶，做嘢都可以更加集中精神啦，同埋可以放低以前好多阴影、啊。 非常之好啊 ，Rachel 讲，即系你讲中晒正念或者即系 mindfulness 有啲咩好处？咁我哋真系咧。我成日講得一樣嘢就係咧，有個大師，有人問一個大師就係話：我一日冇時間嘅，點做到喺度打坐啊咁樣？跟住佢話：如果你冇時間做五分鐘嘅話咧，你每日要做一個鐘。 冇時間做五分鐘，一日要做一個鐘。 係啦，點解咧？我好中意呢句説話，因為咧，其實當我哋真係 be mindful， 真係靜落嚟嘅時候咧，我哋每日會多咗好多好多好多時間用。咩意思呢？就係諗下我哋其實好多時嘅內我對話啦，即係 self inner chatbot。大部分都是负面的想法，同埋九成半都是一些重复性的想法。 系 系啦，你谂下，你即系搭车嚟嘅时候就不断 loop 紧琴日发生嘅嘢。 系啊， 系啊。咁但系如果我哋真系可以静翻落嚟啦，去即系观察到自己呢啲思想出现咧，我哋就唔再需要俾佢哋重复啦。但系当然呢个系一个过程嚟，唔系叮一声就冇晒嘅。咁但系即系我哋会越嚟越多时间用咯，真系。 咁而呢个正念呢，其实你唔需要话特登坐喺度话打坐，即系正如你咁讲，你搭紧车又可以做，翻紧工你放空一阵又可以做，甚至乎你境界高嘅时候，你做紧嘢嘅时候都可以做，系咪咁样嘅咧？ 系啊，但系开始练习嘅时候咧，我建议大家系即系静落嚟啦，真系坐喺度 哦，就打坐 做嘅、 即系喺初学者嚟讲， 或者我摊喺张床度都得噶， 都得嘅啫。 如果你安静 ，make sure 你唔会瞓着。 依家不如大家试下嚟，我哋去个广告听下啲天气啊，同埋交通消息，你试下。用即系短短几分钟试下，可唔可以到先、 好。 原来生活好快乐。快乐。 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今日咧，长哥带咗一位嘉宾俾我哋认识嘅，就系 Michelle 喺度啦。Michelle 早晨， Hello， 早晨。 头先我哋喺度讲正念啊嘛，咁有啲听众其实都有一啲嘅即系谂法嘅，唔知系咪相同？即系佢嘅意思就系佢自己可能有个宗教背景啦，就是、佛陀咧，佢话就几千年前有一套咧就正念嘅说法嘅。对于正念咧，就系话冇批判嘅。其实你头先所讲嘅呢个正念系咪就同呢一个宗教都有啲相近嘅？ 其实系噶，其实呢个就系我哋喺即系东方哲学入面啦，即系。 無論是印度教啦或者佛家入邊啦，其實都是講緊即係冇批判去觀察如實咁觀察我哋身體感受嘅升起啦，如實咁樣觀察當下發生嘅一切啦。其實正正就係啱啱所講嘅嘢啦。然後而家即係外國已經有即係喺外國傳翻啦翻嚟，但我都話呢啲其實全部都係東方嘅哲學。然後譬如喺外國啦，有套 MBSR 啦，即係mindfulness based stress reduction 系咩嚟噶？ 就 系 正念减压啦。咁系卡巴先创立咗几十年前创立咗一套体系。咁佢就系咧入晒医院啦。咁其实佢喺麻工大学度咧做咗好多研究嘅。咁然后即系用好多唔同嘅病人啦去做研究啊，用咗呢个 mindfulness 之后咧，佢哋真系好咗好多。咁所以然后佢因为一个有 research based 啊嘛，咁所以佢就喺西方可以兴起啦。因为西方人都是讲科学嘛。咁然后其实呢套嘢呢而家又传返嚟东方喎。但其实当时卡巴先其实佢都系 based on, 即系佛陀啊呢啲教导去创立咗呢套嘢。 咁但系如果即系假设有啲朋友佢哋唔系信佛教，佢哋可能冇宗教嘅或者其他宗教嘅，咁呢套又啱唔啱佢哋呢？ 其实 MBSR 嗰套嘢呢系一啲宗教色彩都冇嘅。咁其实而家譬如我讲緊嘅所谓嘅正念啦，你都听我切菜你都可以系一个正念嚟。咁其实完全同宗教系一啲关系都冇。系点样去观察，即系每个人都有情绪升起㗎嘛，每个人都有呼吸㗎嘛。你就系点样观察呢啲呢一刻发生緊嘅嘢囉。 係呀，我知道呢喺内地呢佢哋就唔系好想用正念呢个名啊。 点解 嘅？因为系同佛教拉上关系嘛。有啲人话正念呢就系佛陀所讲嘅几多念钟啊，其中一种念咁样啦。咁啊 吓 吓嗰啲囉。咁啊所以呢喺内地呢就叫做静观啊。即系好安静咁样去观察自己嘅观照咁样。静观。 我都会通常都用静观啊静心啊咁样去形容。 点解会头先呢喺广告前都话啦，其实呢一个正念咧，对于我哋嚟讲咧，或者我自己咧，系好难嘅一样嘢。我觉得即系呢个情绪咧，其实自小到大咧，都系冇人教你点样去抒发出嚟，或者表达出嚟嘅。 系啊， 咁所以喺嗰个成长过程入边咧，自己啲情绪就会压抑啦， 系咪先？大部分人都系添。 系，咁亦都有啲人就做下运动啦，就可以抒发你啲即系唔开心嘅情绪噶啦。咁我都半信半疑，有时都觉得系真嘅，咁会出身汗咁样咯。咁但系翻到归根究底，呢一种表达情绪嘅行为或者一个动作，其实系咪真系有一个方法，有一个去可以去做嘅咧？譬如就话打下篮球啦，踢下足球啦，做下运动啦，定系点咧？ 其实做运动都系一个好好去抒发情绪嘅方法嚟嘅。因为其实运动都系一种 mindfulness。因为其实譬如你跑步嘅时候，你会好注意你嘅脚系点样喐啦，尤其是你打紧波嘅时候啦，你会注意到个波点样嚟啦。其实当下我哋系唔能够有其他好多嘅念头升起，所以点解好多人做完运动会觉得放松就系咁解。系啊，咁呢个系其中一个方法啦。而同时，如果真系想去练习将我哋负面情绪转化咧，咁系运动系唔足够嘅。咁真系要系我哋真系静坐啦。起初嘅时候系真系要静落嚟坐喺度，但系慢慢练习完之后，我都话可以用其他嘅活动都得嘅。咁起初嘅时候真系坐喺度。去观察自己嘅情绪升起啦。啱啱你提到就係阿 Hebe 你提到呢话我哋细个嘅时候冇人教我哋点样表达情绪。喺我哋成个教育体系入面呢，从来我哋都系即啲人就你一嬲或者喊就话你唔好喊啦。 係呀。 喊 由 BB 姐成日教我哋噶啦，唔好喊啦。 系啊， 亲人叔叔拉你噶，再喊咁噶嘛。 你一 发嘢， 我唔要你噶啦。 系啊，呢啲啦。 系啦，咁所以令到好多小朋友系，即系我哋每一个啦个成长过程都其实所有嘅情绪系被压抑嘅。咁喺教育体系入边冇教我哋点样去表达呢啲情绪。咁如果我哋真系而家呢刻，我哋要翻去身体度啦。如果真系而家有小朋友比较容易啲，因为就係返返去叫佢啊而家你好嬲嘅时候你试下感知下你个心发生嘅咩事、可能佢话俾你知好紧啊咁样、或者心系跳緊啊震緊我嘅手。咁呢啲就係返返嚟如实咁样观察身体啦，其实我哋帮緊呢个人。咁而我哋成年人都可以做㗎喎。咁同时喺呢个情况之下你会发现啊其实愤怒原来就係由呢一啲身体嘅感受组成。其实我哋每一个情绪呢都一定係包含咗好多身体嘅感受嘅一个组合嚟嘅。咁如果我哋更加觉知到身体呢啲咁嘅感受升起啦，譬如係热啦、冻啦、 或者心痛啦咁样。 或者係一个通常一啲负面情绪呢都一个contraction, 即係一个收缩嘅感觉嚟嘅。咁原来我哋如果可以拎 up 到我哋身体嘅感受同情绪嘅话呢，我哋所有感受一升起我就知道自己嘅情绪系点样。因为大部分人呢系唔清楚自己情绪，因为我哋被压抑太多嘛。我哋嘅情绪好多时系好混合性嘅，唔系即系愤怒当中我哋又有内疚啦、自责啦、羞愧啦、羞耻啦。咁可能我哋有好多嘅情绪混合一齐，我哋都处理唔到。 嗯， 通常我哋人觉得好失落，系因为我哋处理唔到自己嘅情绪，根本唔知道点解会出现。好多时好似一个背景咁样咧，喺我哋嘅生命边就系有啲唔开心，有啲唔开心，但系又未必系好唔开心噶、嗯。通常有一个证人就系你咁样嘅情况、嗯，反而有一个好大嘅伤痛出现咧，佢系会处理到。 嗯， 反而系好似喺背景度嗰啲唔开心系好难处理。咁所以你啱啱问到点样去观察呢啲咁嘅情绪咧？或者点样表达啦？我哋就去学识如实咁观察啦，然后我哋知道每一个当下咧，我只能够有两个选择、嗯、其实就系接受或者改变。 嗯， 如果你又唔接受又唔改变咧，我哋第三个可能性就系痛苦。 OK， 系咁，所以我哋试下学识接纳当下发生嘅一切。啊，所谓接纳当下发生嘅一切咧，唔系代表我要接纳成件事件。 嗯， 系啦，譬如啊，我今朝搭车，架车嚟迟咗， 嗯， 我觉得死啦，迟到啦，好惊咁样。咁嗰刻我有呢啲惊嘅情绪升起，我接纳呢一刻架车嚟迟咗，同埋我有惊嘅情绪，而唔代表我唔能够改变。 嗯， 咁我可以选择我搭的士嚟啦，咁样就可以改变咗嗰件事件啦。 嗯，咁如果你又唔接受又唔改变，就痛苦就迟到啦。 系啦， 迟到就俾人闹啦， 俾人闹，俾闹自己啦。 老细又闹你啦吓，咁就痛苦啦。OK， 咁但系我哋接受到之后，嗰个身体你头先讲噶嘛，即系啲情绪啊同身体嘅即系啲表现都系相关嘅。咁系咪接受咗之后，身体嗰啲嘅表现，即系话平时可能因为惊会引起嗰啲嘅即系反应，就会真系会舒缓咗好多，或者即系冇咁样噶啦。 当然啦，因为我哋其实点解会身体上面有唔好嘅情绪出现咧、嗯？就系、是、当下嗰刻我唔接纳啊，我唔接纳架车嚟迟咗。我觉得点解佢嚟迟咗噶？点解佢会？我哋成日都责怪其他人。嗯，或者责怪自己，点解我唔早啲出门口？又或者啊，点解架车会咁？啊，点解嗰个人企喺我前面阻住我上嗰架车？我哋会有好多唔同嘅呢啲，全部都系念头出现嘅。所以我哋嘅情绪咧，记住一句好重要嘅说话就系、是：情绪系我哋身体对外界对念头嘅反应。 嗯、 我哋本能咧就系、是、身体对外界发生嘅事嘅反应、 嗯。 可能我哋掂到火会恐惧，呢啲系本能。 嗯、 但系我哋对念头嘅反应咧。就是情绪来了。 嗯，咦，咁所以即系如果啲人透过静观啦，观察自己，譬如我次次一嬲，我咧就会个即系个心揦住个心痛嘅。咁下次可能佢嗰个情绪未咁强烈啊，咁但系佢 feel 到，咦，呢啲位开始痛，即系我开始想嬲啦，咁就可以即系处理到，系咪可以咁样 嘅？系啊，你好聪明嘅，其实非常之有 进阶版嚟噶啦，你已经谂到，你谂得通嗰样已经进阶版嚟。 系啊，系啊，你问得到呢个问题已经好进阶。咁、啊、其实真系噶，我哋嗰刻如果接纳咗咧嘅时候，你唔可能有。即系负面情绪升起、 嗯， 但正正因为我哋唔接纳嗰刻个车嚟迟咗啦，我好希望去改变，嗯、但系嗰刻我又冇改变，我好希望改变咧。你留意呢个字、嗯，我期待事情系以唔同嘅状况发生，呢、這个就变成我哋嘅压力啦。所有压力嘅来源都系我哋有期待， 嗯、 期待紧一啲嘢系按我嘅方法发生，是但系冇发生到。 嗯，所以我哋要接纳，其实唔系样样嘢都根据你嘅期待而发生嘅。 Exactly， 嗯，冇错。咁、嗯、但系我哋接纳。記住我哋，因為好多人有呢個 question 就係我接納係咪代表我咁啊冇曬改變嘅動力咯，同、 嗯、 埋或者我冇曬目標咯，咁絕對唔係咁樣。我接納嘅只係呢一秒鐘嗰個當下嗰、嗯、一件，即、就、係、是、你刻啫。 嗯， 嗰刻都可以改變㗎，好似你頭先接納嗰架車遲嚟，咁我改變咪就搭其他都係改變㗎。 嗰、 那 個已經下一刻改變 係啊。咁啊嗱，架車走咗就好小事啊。有啲嘅聽眾就話：我面對人生一啲好大嘅事情，譬如有啲親人離世啊， 哎、 有啲嘅即係可能你嘅另一半離開咗你啊，呢、嗯、種離開可能係佢同你分開咗，咁對於你嘅都有好大打擊啦。咁啊呢啲嘅情況唔係一時三刻架車走咗咪等個價，或者哦我可以即刻改變接的士咪得咯。 係啊， 咁點處理咧？ 好啊，呢個問題非常之好，因為好多人面對。 嗯， 咁其实如果真係面对亲人离世啦，或者分手啦，你话啱啱即係唔係真係离世。咁其实呢啲情况呢，我哋伤心係好正常。 嗯， 明唔明白、 嗯、 首先我哋要知道自己伤心係好正常，我哋接纳自己有呢份伤心。 即係可以俾自己唔开心。 係可以俾自己唔开心、嗯。同时我亦都知道呢一刻我係可以接纳佢已经离开咗。 嗯。 但係我亦都接纳自己係唔开心。俾、嗯、自己一段时间去即係悲伤啦。 嗯， 然后我知道啊，呢刻其实我哋系嗰个意识层面，其实如果我哋比较 connect， 我哋即系嗰个啱啱我讲第三个层次嗰个意识层面咧，我哋就知道其实我同所有人都系一体嘅。 嗯， 其实所有人就系永远都系我哋嘅心入面。 嗯， 就算呢个离世咗嘅亲人， 嗯， 呢份爱系永远都唔会离开。 嗯， 咁我啱啱讲过，我哋真系比较翻翻嚟平静嘅状态啦，我哋感受到爱咧，感受到慈悲啦。其实当我有咗呢种咁嘅体会之后咧，嗰、那个亲人嘅离世会冇咁 咁承受唔到啊。 嗯，冇咁到肉， 冇咁承受唔到。 承受唔到， 系啊，系啊，即系都系都系，佢知道佢离开会伤心，但系我哋接纳伤心。 嗯， 系啊，然后去观察佢喺身体上面以咩嘢形式呈现。 嗯， 系啊，咁我真系翻翻嚟身体嘅时候咧，其实冇念头可以升起嘅。如果我哋翻翻去观察身体嘅话，当冇念头升起，啱啱讲紧情绪系身体对念头嘅反应咯。咁所以我哋就唔会有咁大嘅情绪会升起。 嗯，咦，咁我想问一下啦，即系点解我哋会学识，即系要学识呢一个正念或者正观咁紧要？系咪就系因为我哋如果个情绪唔好，其实会引嚟嘅后果其实都几唔好嘅咧？ 系啊，你讲得啱，因为其实情绪啦会系同念头挂钩嘅。 嗯， 咩意思咧？系环环相扣，亦都恶性循环。咁当然可以系一个好嘅循环啦，但系大部分人嘅思考模式都系负面嘅， 系啊，都倾向唔好。 系啊，譬如可能我好愤怒嘅，个人嚟错咗碟餸，唔系我嗌嘅，我好嬲， 拍台闹佢咁啊，有啲人就去 系啦，你可能拍台闹佢啦，跟住呢个咧会即系令我哋有好多念头升起，就话咁搞错，你唔尊重我，然后咧会令我更加愤怒，咁呢个更加愤怒咧就会令我喺我下次真系去报复。就系、是、叫唔好再叫啲朋友嚟、或者甚至写衰你喺嘟嘟度，跟住就令我哋有更加多嘅念头出现，亦都更加多嘅愤怒。咁呢个变咗一个恶性循环。 个危害性其实好大嘅，有可能我去下次去帮衬系其他餐厅，但我见到服务员你哋都系咁做嘢噶啦，跟住就会态度衰噶啦都。 系啊，非常之、你又讲得真系问得好好啊，好明显好嘅智慧。就系、是、呢个咧，系我哋变咗我哋生活嘅习惯性模式，一个习性模式。一个制约咗嘅模式，或者系我哋已经即系嗰人一揿我呢粒掣，我即刻着嘅， 系啊， 系错。咁所以我哋好难改变啊。如果系咁样，所以点解我哋而家呢刻要 be mindful， 即系 mindfulness 做咩呢、就系喺呢刻俾我哋有个方法去停止呢一啲模式，停止呢个反即系情绪反应嘅模式。然后我有办法去观察佢，然后我下次可以选择另一个行动。 呢啲人好多嘅，即系头先你所讲生活嘅模式所受到影响嘅话，其实我觉得呢啲人好多啊，去到边度都会觉得，呢啲人系咁噶啦，餐厅侍应咪系咁噶啦， 我 谂 我哋每 个 人即系多多少少都一定有， 其 实 每人都一定有咯。 咁既然系咁嘅话，系咪都系由一道记录嘅方法？头先你话由观察开始做起，都系一样， 都系一样。其实任何嘅 咁啊，好忙咯，即系每日一定发生好多事噶嘛。如果一个比较负面嘅人，佢每一日都发生好多事，佢都睇唔顺眼嘅，咁佢咪要花好多时间观察咯？系咪噶？ 其实唔系花好多时间观察，系每一刻都观察，持续地观察。你初初做嘅时候可能觉得攰嘅，同时如果你真系习惯咗嘅时候咧，我都话我呢刻同你做紧节目，我都可能我观察紧我啊，我的手其实系冻嘅，咁即系已经系一个变成你嘅即系习惯，一个 second nature 系即系好自然就会做嘅一件事嚟嘅。所以点解每日你持续做五分钟啦、十分钟先啦？如果即系冇呢个练习嘅话，平时咁、去咗慢慢变成一个。自己嘅習慣，咁、你就可以將呢樣嘢帶入去任何嘅地方。 可以由食飯入手啦，即係頭先我都舉個例子，係咪？ 但係大部分人食緊飯嘅時候都係玩緊手機啦， 都係。我諗係咪人際關係相處比較易啲咧？阿媽令你容易著啲嘢，就試下同阿媽相處，或者女朋友咁 樣。係啊，其實即係。正念啦，或者即系呢啲咁嘅静观方法啦，系、有太多太多嘅好处啦。你啱啱提到专注啲啦，会同埋我哋人际关系好啲，点解咧？因为我哋比较容易即系观察到自己情绪，同埋更加有慈悲心去睇其他人都有佢嘅痛苦。咁我哋就比较容易接纳对方，亦都接纳自己啊。接纳自己有 自己都舒服啲嘅，都 系啊，唔会再批判自己啊。 不如我哋咁啊，休息一阵啦，一阵翻嚟我哋继续再倾。我都想头先有听到一个讲就，譬如有啲嘅说话系，即系你唔开心嘅时候，你唔好逼自己讲啊。其实唔需要太过唔开心，你话觉得唔开心系正常噶嘛，系、一种情绪嘅抒发嚟噶嘛。但身边我哋好多时，譬如我唔开心嘅时候，好多啲 friend 都会同你讲，有乜大不了啊，唔好唔开心啦。咁、其实呢啲说话系咪用错咗嘅咧？我哋喺侧边旁边会唔会都即系唔识讲一啲说话，令到对方嘅情绪陷入低谷嘅咧？ 系啊， 一阵间翻嚟问下你。 好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 话俾你知，烈日高快乐。 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 每日健康一小时。 头先咧，我就问今日嘉宾咧 Michelle 啦，我就话其实有啲人唔开心啊嘛，唔开心嘅时候咧 ，Michelle 头先都话啦，其实好正常嘅，就系、你将你嘅情绪抒发出嚟咯，咁唔好压抑啊嘛。咁就身边做一啲即系朋友咧，如果见到一啲自己啲 friend 唔开心咧，就话唔好唔开心啦，哎呀，嗰、那个唔要你咪第二个要你咯。 咁啊，以为呢啲说话可以舒缓到佢，但系头先你话唔系喎，其实 系啊，其实好多人即系都其实已经有 research 讲过咧，就系、是、如果当你唔开心嘅时候，人哋再同你讲你唔好唔开心，我就边个仲惨过你啦，喊得仲劲咯，我会呢副更加嬲啊，更加唔开心啊，令自己咁。所以其实我哋真系其实，譬如尤其是我做好多催眠 case 嘅时候啦，我都系佢喊嘅时候，让佢去喊。 嗯， 我哋话啊，咁样系好正常嘅，即系我哋要让佢知道，其实有情绪系绝对非常之正常，系可以系接纳嘅。让情绪嘅流动啦，我不断去会讲呢啲字句，你让你嘅情绪流动啦。因为如果一个人明明有好大悲伤或者系唔开心或者内疚喺入面咧，唔俾佢去流露或者发泄出嚟咧，其实系好大嘅伤害嚟嘅。咁系咪将嗰啲嘢扫咗入垃圾桶咯？嗰啲嘢冇处理过，可能佢呢刻真系唉，好啦，而家同阿 Hebe 你呢个朋友一齐，你叫我唔好唔开心，好啦，我唉同你食餐饭。开开心心先啦，咁忘暂时忘记嗰啲嘢先啦，咁真系暂时忘记咗嘅啫，然后嗰啲嘢系扫咗垃圾桶，完全冇处理。 咁但系我做朋友，我做唔到啲咩噶嘛？我如果令佢暂时可以休息一阵，都系一件好事嚟噶。 系咁，同时我哋咧好似即系父母教导我哋咯，唔好喊，你唔好喊啦。 OK， 喊系唔啱嘅，喊系唔小朋友系唔叻嘅，唔乖嘅。咁正正就系我哋将啲嘢扫晒落去潜意识。然后你估呢啲嘢会唔会再出现呢？ 会， 一定会， 仲会更加深刻咁出现。因为我哋每一次呢啲经验呢，系会加强咗我哋入面潜意识嗰种负面情绪。 储埋嗰啲负面情绪。 或者嗰个习惯性嘅行为呢，系会更加实。其实即系科学家已经证实啦，我哋嘅脑系有即系一个 neural path， 一条神经啊。咁我哋嗰条神经如果经常行嗰条路呢，系会越嚟越实净。所以一个人如果容易发脾气呢，嗰、个发脾气嗰条路呢，就经常会俾人哋挞着，所以我哋做 mindfulness 咧，真系正念咧，系帮我哋去行另一条路。 所以要练，真系， 梗系要练啦。妈咪讲过啦， 系啊，仲每日练，千祈唔好行嗰条发脾气嘅路。 系，咁唔系呢条路入边，咁有啲人就行一条开心啲嘅路嘅，有啲人行啲即系舒缓啲嘅路嘅，系咪唔同嘅？即系个脑入边都有好多条路，只不过其中一条路就系会容易啲发怒。 系有 意思就系咁。 我嘅意思唔同嘅人， 系。 会有唔同嘅情绪，有啲人可能系好容易自责嘅，咁啊即无论人哋讲任何嘢都闹咗自己先 自责， 但有啲人就系讲任何嘢都闹咗人哋先，每个人都唔一样嗰条路，即系但系总之我哋行得越多嗰条路咧，我哋脑神经咧系会越容易行翻同一条路，呢、个就系我哋嘅习惯性反应。 但我哋以前已经惯咗，系唔系都话咗人先，都透过呢一个正观或者正念，其实都可以扭翻转嗰条路嘅。 系啊，因为你更加清晰自己情绪点样升起嘛。点解嗰个人做呢件事，我即刻会敏感嘅？所以咪就系我哋生命入边咧，系不断有一啲重复性嘅模式会出现。所以你啱啱讲啊，叫嗰个朋友唔好唔开心住。咁嗰刻的确系嗰刻冇唔开心咯，但系之后其实佢喺生命入边一定会不断再有同一个情绪出现。如果冇处理到潜意识入面嘅嘢， 咁做朋友啫，我哋应该点样去安慰吓、即系唔开心嘅朋友咧？讲一啲咩说话先至令佢会觉得舒服啲嘅咧？其实 永远都系翻嚟自己度啦， 系 即系呢件事啊，你呢刻有乜感受？啱啱讲紧啦，我哋翻埋身体感受先，首先让佢感受身体嘅感受，然后再去睇翻成件事，嗰、那个真系观察成件事啦、就系、呢件事发生令你。点解你会唔开心？点解你会愤怒呢？其实原来可能觉得系不受尊重嘅感觉，然后呢份不受尊重嘅感觉咧，可能系觉得自己冇价值。点解点样冇人理我噶？咁、所以就好嬲啦。咁、然后慢慢就会观察到啊，呢件事其实同我嘅成长有啲咩关系呢、其实因为我觉得一直成长嘅时候都不被爱，系、爸爸妈妈都唔理我。咁所以喺呢个情况咧，我哋就要去可以学识爱自己。所以点解话所有嘅呢啲嘅结果都系翻翻自己度？冇外在嘅任何人事物咧，其实可以令我有情绪嘅。 系， 系啊。咁呢个系自己嘅选择咯，所以我哋有另一个选择。 咁咪好好啊，Rosalie咧，嗱，大家而家听到啦吓，原来正念咧可以不但止令我嘅健康改善啦，医到病啊嗰啲啦，生产力又提升啦，人际关系又好啦，原来仲有加咗慈悲心添吓。咁好多人都会问噶，你哋又讲正念，又讲静心，又讲催眠，其实系咩嚟嘅咧？系咪一样嘢咧？吓咁，即系我自己睇法就系、是，正念系可以系静心嘅一种咯，静心好多方法噶嘛， 系啊，冇错， 系咯系咯。咁啊，你哋催眠都用好多啲啊嗱类似嘅方法噶嘛。 是 啊， 啊催眠其实同个静心嘅时候嘅脑波系一样的、一样去咗 alpha 呢个脑波度、即系放松嘅状态。 咁咧，大家如果有兴趣咧吓，呢、这个礼拜日就啱啦，就有一个正念嘅 DIY 博览会咧、就系举行嘅。 咁啊，新心灵平台咧，每一年都举办一次呢一类咁样嘅大型嘅活动啦。咁啊，今次咧就喺中文大学，嗰日咧由10点到6点咧就有好多唔同嘅节目，有几十场嘅，即系工作坊啊，同埋有演讲啊，有体验啊咁样样吓。咁咧好不幸咧，就系大部分都已经满晒座啦， 好不幸 都系幸运嚟嘅， 好少少。好幸运咧，就系最精彩嗰几场咧，就因为 book 咗好大个场啊，有500几个座位咧，而家仲有位。尤其是向大家推荐咧，就系4点至6点嗰一场啊，嗰场咧就好精彩啦，有3位真系大师咧，大师级嘅大师咧就喺度，一位咧就系由不丹嚟嘅，即系正念大师啦吓，咁啊就另外2位都系香港即系好有名嘅即系大师，咁一位系 Ken Wong 啦，咁啊佢哋就会嚟一齐分享交流正念嘅方法啦，仲有关俊堂神父啦，嗱唔好以为神父就系唔打坐，关神父我识佢啦，佢打坐专家嚟嘅，咁你要听下啦，咁啊另外咧关神父自己又有一个有一堂咧，系2点钟嗰堂咧，就系介绍不同宗教点样用 chanting 用唱诵嘅方式去做正念，系咪？神父教你用密宗嘅方法去唱出你嘅静心状态，系咪好离奇 ？crossover 系啦，嗱，我话关神父真系好难得啊！咁啊，仲有一个节目咧，就系下个礼拜一3月20号咧，呢一个就系俾即系专业嘅人士噶啦。咁咧有幾位專家咧，嚟一齊去研究嘅，同大家分享即係點樣做正念，點樣教正念啦。咁咧嗱，呢一次咧就喺小童群益會，喺灣仔啦，洛克道嗰度咧嚇，就7:30至9:30。頭先提到所有咧都係免費嘅，唔使俾錢。咁啊，嗰晚咧其中有一位嘉賓咧就係顧修全博士，有冇聽過咧？ 好耐冇見佢喎， 佢係老師嘅老師嚇，我識好多位。 細細個成日見佢上電視㗎， 係啦，就係佢啦嚇。咁佢最近已經退隱江湖，就係 佢做咗另外一樣嘢。 山水之間係啦，就但係咧就我哋請到佢出山嚇，咁佢嚟只係亮相一次嘅啫，就係特登翻嚟香港嚟講一下一晚咁樣。嗱，唔好錯過嚇，你唔係有好多機會見到阿顧博士嘅，咁我都上過佢一堂啊，好過癮。 可唔可以問嘢㗎？即係長哥喺呢一啲嘅講座裏面， 係嗰晚我做主持，俾你問啦。 好，因為聽完之後總係好多問題㗎嘛，如果可以問就融會貫通啲咯。 係 可以上翻 bmsp.hk 度報名啦。 係啦，快啲報名。 都要報名嘅，唔可以獎行入去嘅。 到時應該都可以。頭先我提過幾 大場嗰啲， 大場嗰啲可以 仲有位嘅。咁啊，其實記得咯嚇，就呢個禮拜日。就喺中文大学见啦， 咁中文大学好大噶，咩位置嗰啲全部都系上网睇得翻嘅， 系咪？系康本中心啊，就喺嗰个火车站隔篱啫嘛，吓对面就系噶啦，过马路就系。到时你会睇到晒嗰啲指示啊、标语啊。 好啊，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即系可以睇下嘅，因为依家即系精神健康，其实都系我哋好关注嘅一个部分啦。你会见到有阵时，如果真系精神出现咗状况，其实唔单止影响嘅系自己嘅，你可能影响嘅系身边，甚至乎一个社会嘅安全咯。所以我好希望即系今日 Michelle 同我哋讲咗啦，只不过我哋就一个初步嘅了解啦。如果你真系有兴趣嘅话，你想学再管理好啲咧，即系再观察好啲自己嘅情绪或者身体嘅一啲表现咧，咁啊真系。听下 course， 但系咪即系要不断地听啲 course 先可以会明白多啲噶？ 诶，你开悟咗咧，就 系 自己可 以教人噶啦。 你有智慧啊，做 人， 放心，放心，你好快上手啊。 咁啊，少啲着啦，我你都有好处嘅啫。 系啊。好，今日唔该晒长哥，唔该晒 Michelle， 唔该晒两位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只反映节目主。